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见。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而两难断。 琴在1979年出道之时就翻唱了这首歌，后来呢，在1996年挑选12首他过往专辑里的民谣，重新配器出版的专辑《民歌蔡琴》当中再次收录了这首歌，音色和质感都美不胜收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